花鸡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鸡阿胶糕。 桃花鸡吃出来的美丽。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要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乐谱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未许，不论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架。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啊，我们继续上周的话题，跟您聊聊相声小品当中的方言妙用。那上周呢，我们相声作品听得多，小品听得少，那么这周呢，我们都为大家放点小品啊。好，那么上半时段呢，来听一段传统相声，叫做山东话。我们都知道相声讲究说学逗唱，这学当中有一门就是学各地的方言。您像下面这段相声山东话当中，两位艺术家除了学山东话之外，还有很多方言的有趣的故事为大家奉上。我们请出老艺术家康松广、王文林。 谢谢大家， 感谢朋友们热情的掌声。 是， 刚才这节目呢， 啊， 是一对年轻的演员， 对，新秀。 这一场呢， 啊， 换上我们这一对更加年轻的演员。您说咱年轻吗？ 还是年轻。 就是说的什么呀？心态。 没错， 人甭管多大岁数， 哎， 心态得年轻。 人老心不老，请抚养命宝。 包括在座的各位观众 啊 啊，您看为什么喜欢听相声啊？ 那是 心态好。 没错，高兴， 人乐观。 对， 为什么您看现在 啊， 喜欢相声的朋友越来越多？ 是， 相声什么通俗易懂， 哎， 另外里边有笑料。 这大家爱听。 最关键的一点啊， 啊， 这个相声讲的是普通话 啊，对， 山南的、海北的，哪儿人都听得懂。 没错， 用方言说相声 啊， 这个受试群体就受到局限了 啊，那是有局限， 因为咱们中国地方太大了。 没错， 方言土语非常复杂。 对呀， 有时候同样一件东西 啊， 地域不同，它的叫法就不一样。 哦，变化很大。 那随便举个例子呀， 啊， 就拿 啊。 您这玩意儿来说吧，就这玩意儿啊。 什么叫这玩意儿？ 我想举个例子， 这不是玩意儿， 不是玩意儿， 不，这是。 您怎么不明白？ 您 这么说吧， 啊， 从您脖子往上 啊， 架着这个 啊， 倍儿亮这东西，叫什么？ 干脆您就说呀，这个部位，这个部位，北京话。脑袋， 脑袋， 哎，脑袋， 一听老北京人。 对， 过去老人还有叫什么呢？ 啊， 叫脑袋瓜儿的。 哎，对， 北京人说话呢喜欢带儿化音。 是， 脑袋瓜儿 啊， 脚巴烟儿。 对， 摆小摊儿 啊， 带朵花儿。 是， 包小三儿。 没有，没有后头这句。 您看都有儿化音 啊， 到天津说这脑袋没有儿化音。 天津怎么说啊？ 脑袋瓜子。

不去了啊！不去了，咋不给三打个信儿啊？ 哎呀，不是没找着你吗？ 你心么没找着？怎么你看不起三大爷？ 谁说看不起了？ 哎，老家不去了，那个灵柩呢？ 灵柩一回先到老家了， 和你娘病了骨了。 对， 哎呦，孩儿啊，这是你的孝心呐！ 做儿女的应该做的。 哎，老家不去了，那个买卖的， 买卖怼出去了。 什么 啊？全被怼出去了， 逮出去了， 哎、对对， 逮出去那个钱呢？ 钱都还了亏空了。 什么亏空啊？ 哎，老家在世的时候有80000多块钱亏过。 你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 老人家在世那个买卖根本就不亏钱。 谁说不亏钱？ 我听他混家子学了。 学什么？ 说你小子不学好啊？ 怎么不学好？ 吃喝嫖赌抽大烟。 谁学的？ 你得过面了？ 没得。 你打马飞劲了？ 我打呀！ 你打马飞劲？ 谁打马飞？我打马飞劲？我打马飞劲？这。这得有禁言，你没有禁言， 你咋没有禁言呢？ 没有禁言， 你有禁言呢？ 没有禁言， 你看这不禁言？ 哪有禁言？你看， 禁言 哪有禁言？ 禁言 哪有禁言呢？这 哎，这不禁言吗？这个， 这鼻子眼儿自来就窟窿。 哎，你不是换家走了吗？ 啊，去换家走，我又回来了。 又回来，你根本就没走啊！ 谁说我没走啊？ 啊，铜墙四季。金掌柜那儿你去了吗？ 我去了， 去了 啊，去了。 买爆肚挺好的私油，你咋不敢了？ 不行，他不够挑费， 不够挑费。人家李金斗够挑费，你不够挑费。 你说话，你办的应该行。我就是不够挑费。 人家李金斗够挑费，你不够挑费。 李金斗净偷气爆肚，我没得气，我气什么？ 啊，那我再问你 啊。 那个金掌柜那个金壳表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什么不知道、啊？ 那是我不知道。 你拿着当铺给当了？ 谁说的？ 把钱也走，当壳儿给人家寄回去。 这叫血口喷人。 谁血口喷人？ 你血口喷人？ 你进山东人显死啊？ 谁显死了？ 你进山东人丢脸呐、 啊！我没丢脸。 你找我干什么来了？ 我找你要了钱吗？ 要了钱儿花呀！不说没钱呢、有钱也不急你。 你不急我？你不急我？你别说我。 我说的到你、 啊。你说的要谁呀、啊？ 我是你老爹啊！ 你是谁老爹？ 我是你三大爷， 谁三大爷？ 我跟你爸爸有 什么交情？ 孩儿啊、以后我让你干啥干啥，不让你干啥你别干啥。 又来了。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小林。 空中小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溜鱼腐，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 这也太油腻了！ 太油腻了，来点清淡的。 小葱白豆腐，一清二白呀、啊，搁点小磨香油，是香扑扑香扑扑的。 光吃菜也不成啊，你来点主食。 往下听，准有 30高白米，20绿豆，20青黄豆，10个大馒头，100个小馒头，2斤黄面糕。 媳妇儿，早点来啦！ 哟、哦，怎么才来呀、啊？人家一下子都听饱了。 嘿，这媳妇儿还真省钱。 空中小林每天早上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两位相声老艺术家康松广、王文林合说的山东话。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主持人尚远邀请您欣赏小品密码，还有相声广东话。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

你可不去帮助你啊，我的钱早就搞到手了，是不是？ 那取走那么多钱，那箱里可能没了，你说我还有啥用了？连个号码都记不住，你说这不完了吗？ 哎，大妈，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啊！ 那我那号码咋还没了呢？ 你这样会生病的。 那过年等着花钱呢。 哎呀，大妈，大妈，你不要着急啊！这样，如果你等着钱用，就先从我这里拿一些去，好吧？ 我。咱俩互不相识，我哪能用你的钱呢？ 当当妈呀，你的门牌号码我已经知道了嘛。再说我会找你的啊，就这样啊。好的，再 见。哎，回来，我不得说不用，孩子，大妈看着了，你是好人，真对不起，刚才大妈把你当成坏蛋了。 没关系，你现在把我当好蛋，我很开心的。 你要是诚心帮大妈呀。你就帮大妈想想，大妈呀信得过你啊。 好，我就帮到底了。 帮我想想。 不要着急啊，慢慢想。 哎， 啊，你坐。对，你的女儿出国以前，她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纸条啊？还说过什么话没有？ 纸条是， 想起来了。好， 我女儿说呀，有一首歌。 歌。 最后一句就是我的号码。 什么歌？ 忘了。 哎，那是什么样子的歌？ 就是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啥的歌。 哦，那一定是一首爱情歌曲。 爱情歌曲。 而且里面是有数字的， 还带数字的。 几几年呐、啊？月呀、啊， 月、 啊。你唱，你唱，我知道。 我唱。 你白唱。 我的1937年呐、啊，八路军拉大船呐、啊，瞄了一个准儿，啪。打死一个翻译官，这没爱情，这有人命啊！ 开玩笑，没骗。 我三八年怎么呼喊拉大栓呢？ 那怎么不行？又要出人命了。再换一个。 三九年呐、啊，拉呀嘛拉大栓，我这大栓是拉不开了。 怎么？ 你唱吧，我真的我不会。 我唱不好。 你唱来你给大妈唱出来，但别唱了，我好冷，这歌。 大妈，大妈你好吗？大哥，大哥你好吗？大哥，大哥。 我咋还叫杨健了？ 我再提醒你一句，除了你的女儿以外，还有什么好朋友知道这个密码？去找找他们啊！就这样， 哎，对了，就这首歌，朋友，快唱朋友。 朋友，我会唱。 朋友， 朋友，就要来呀，哥。 哎，不是这鸟语的。 朋友，再见，朋友，再见吧，再见吧， 再见。再走，啊，走，再找， 找， 找朋友， 找，找，找朋友。找 到 一个好朋友，现在你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在 下面来走来走， 行，就这句， 在下面来走来走， 就这句， 2731，哎呀，找到了，太好了，坏了，大妈， 咋的了？ 你的密码我都知道了， 你还跟我说那干啥？你的号码告诉我了，888，信信信， 对，信信信。 多好的孩子，就是舌头不好使。 2731211，怎么？你看， 哎呀，难怪大街上都卡了 OK， 卡了 OK， 像卡呀，可真 OK 呀！ 再见。